OK，我们就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聚集在此这么美好的一个早晨，更何况我们有时间有意愿来了解你那赐给我们那最美好的救主，就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也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OK， 我们今天是，对不起，我把这个。基督论应该算是倒数第二课，所以我之前有 po 在网站上，请大家复习一下我们第一课拿的那个测试。大家有把那个测试带来吗？没有的话，我们有多印出几张让大家做。我们可以，我不知道这边，我们今天有位新来的姐妹，新来朋友，所以欢迎她。所以秀良，你有做过这个测试了吗？ 我今天在火车上。 OK， 好，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检视一下这个。我先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有进步吗？你们自己在家这上完课以后再做这个测，有进步吗？有进步。OK，All right。我们看关于基督论的测试，第一题：耶稣基督是全然的神，完全的神，正确还错误？ 正确。 正确。OK， 他也是完全的人。正确 ，OK， 所以他是百分之百是神，百分之百是人，这是我们要表达的。第三题，耶稣他是神没有错，但是他并没有与父同等的神性，错误。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他虽然是神，但是他是比天父小一点的神，次等的神，但是这是错误的 ，OK。第四题，耶稣有两个位格。神性的位格与人性的位格同时在一个身体里面，正确还是错误？哦，我听到有人讲正确。哦 ，OK， 这有点 tricky， 有点那个，它是有两个什么？两个本性，一个神性和一个人性，但是只有一个位格 ，one person， 一个位格。OK， 这个是非常基本的，可是。很多的弟兄姐妹看到之后，哦，好像对，好像这个是没错。如果他有两个位格，其实他就是有两个独立存在的存有。OK， 那个会造成一些问题。第五题，这个也是有点 tricky。耶稣他有人的身体，但是他的心智却是神的心智。错误。他有没有神的心智？有，但是这题的意思，如果你要更精准一点，就是他虽然有一个人的身体，但是唯独他的心智是神的心智。我们会说他有神的心智，也有人的心智，因为他有一个完整的人性，他就有一个身体和理智的灵魂。按照信仰告白所讲的 ，OK。第六题，耶稣的神性和人性混合成为一个本性。错误，这个也是一般的弟兄姐妹没有思想化哦。他道成肉身，我要说他是上帝，我也要说他是道成了肉身，那么他的本性应该就是 mix 混合起来，但是这是错误的。第七题，耶稣有两个意志，他并非只有一个意志，正确还错误？正确。 OK， 我们会说他有一个，按照他人性来说，他有按照他人性的意志，但是他既然是神的话，他也有神性的意志。OK， 耶稣创造了世界，正确还错误？正确。OK， 经文有很多地方讲，有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停下来讨论。耶稣生在……哦，对不起，第九题，当道成肉身的时候，圣子第二位格成了人， 正确。OK， 你要怎么讲？他取了一个人性，成了人，这个人性是完整的，不是只是一个空壳，都可以。OK， 耶稣在道成肉身的时候，割下了他的神性，并且在复活的时候再重新取回这些他神性的属性。 错误。 你要说，如果他割下他的神性，就表示说他停止是上帝，停止是神，他没有。但是我们也可以说，他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他的神性的确是被他的神性的荣耀是被隐藏或者被 veil 被遮掩住，似乎是好似有些神学家会用被他的人性所包覆住，以至于你没有办法。但是他从来没有在任何一刻停止成为神。也就是说，如果神是永恒且不变的话，他定义上他不可能撇下他神的属性，不当然后再取回来。OK， 耶稣降生在西元元年，错误。这个是比较关于历史研究的问题。据我们现在比较可靠的是，他是西元前四年出生的。OK， 这题并不是圣经中他直接有告诉我们的，但是可能就是我们会觉得他哦，耶稣应该是西元元年，但是按照我们现在有的资料，就是他应该是西元前四年出生。第十二题，当耶稣是婴儿的时候，他并不会哭泣，就如那时候圣诞歌曲马槽圣婴所写，小小的主耶稣却无哭啼哭声，正确还是错误？错误。这个也是一般的弟兄姐妹可能会，耶稣一生下来他就是圣婴，他应该是不会哭的，他应该就是那种你可以看到他就是蛮有智慧，或者他应该没有。但是我们会说，如果他真的是人，他就有其成长，他就有其人性的需求。就像一个，如果他真实是真实的婴孩的话，他就应该会哭，他就应该肚子会饿，他就需要依靠他的母亲玛利亚给他哺乳等等。OK， 十三题，主耶稣基督他有所不知，正确还错误？ 正确。 正确 ，right？ 要不然有很多的经文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也就是说，譬如说，他说那日他讲到新天新地，他要回来那日，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连子也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要更详细讲的话，我们会说他这个有所不知是按照他的人性来说，他既然为人，就为有限者。他既然他的人性是受造的 ，OK， 这个议题好像这个基督论的测试没有提出来，基督的人性是否是受造的？我就先问是还是不是？是，人性即受造的 ，OK， 神唯一一个在所有的存有的，你要说我们的用词不可能太精准，因为好，所有的存有之中唯有一个，你若不是受造就是造物者，那哪一个是造物的？只有神是造物者 ，right？ 其他的全部都是受造的。所以如果你要说耶稣基督的人性他不是受造，你等于是在说什么？耶稣的人性是神性，其中有非常严重的逻辑上的自我矛盾。OK， 耶稣有所不知，我们是说按照他人性来说，他有所不知，所以他需要祷告，他需要问谁摸了我的衣裳。他在客西马尼的祷告，我们其实之前也有讨论，当他说父啊，若是可以，请将这杯挪去。我觉得他是真的不知道，他是按照他的人性在问，向他的父求。OK， 那并不是只是一个 rhetorical， 只是一个好像表达他的痛苦的一个问题。他是真的若是可以。Anyway， 如果他真的要祷告，他真的要问问题，他真的不知道那日再来，我们就必须说他真的是有所不知。而他所知道的，如果他能够知道未来事，是父透过圣灵让他知道。OK， 好，这中间哦，我们还是提醒，我们上这个课的时候，我们都会说，这中间其实有非常多的奥秘。我们并不是在解释他如何能是全知者，而又按照他的人性又有所不知，都是在同一个位格里面。我们并不是在这里解释这个奥秘，而是按照经文告诉我们的，我们必须 我们必须有这样子的阐述，但是我们并不是在说我们这边我们可以完全理解或者阐述这其中的奥秘。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OK OK、耶稣是玛利亚唯一的孩子，正确还错误？错误。 OK、这一题我想再问大家，耶稣他有没有兄弟弟兄啊？弟弟，应该说弟弟。耶稣有弟弟，对不对？ OK， 至少我们知道他应该有弟弟。因为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有没有妹妹？啊？ 有。 耶稣有吗？我想问大家。不知道。对，我们通常觉得经文有说他，可是经文有没有告诉我他有妹妹？ 有。 有。有的时候我们都会忽略了。其实在同一段经文，这个人不就是我们岂不认识他的兄弟，然后把 他的弟弟那个名字列出来，然后下一句是他的妹妹也在我们中间。中文好像翻译成姐妹，可是因为希腊文的姐姐和妹妹是同一个字，但是你应该翻译成妹妹，因为不会有姐姐，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那个经文是马可福音六章三节和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五节讲到他的兄弟，五十六节就讲他的妹妹岂不是也在我们中间吗？OK， 所以这个是蛮有趣的。有的时候我们说哦，他有弟弟，他而且他弟弟不信他，可是后来才信，可是我们很少想到他也有妹妹，但是经文很明确告诉我们他们有。第十五题，这个有点饶舌。加克敦信经我们今天会念，指出玛利亚是上帝之母，这是错误的，正确还错误？对，正确的答案是错误。也就是说，加克敦信经说玛利亚是上帝之母，这是正确的论述。OK， Theotokos， 这个主要的并不是强调他身处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个是强调玛利亚从玛利亚腹中所生出的那位是上帝，也是人，是神。Dash 人 God man， 主要是强调着位格，两性在位格之中的合一。这个背景是当初在加克敦会议的时候讨论，就是其中一个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看神人两性在同一个位格中联合的关系。其中有一派说，我们应该说玛利亚她是生出人的那位，或生出基督的那位 Christotokos， 就是说基督就是道成肉身，但是他们不愿意说他是生出神的那位。也就是说他们非常强调，就是我们要强调这个两个的，你不能够混淆这两个本性在同一个位格之中。所以既然他是生出来的，是由一个人生出来，我们应该说他生出，他只是生出基督，或者他生出他的人性。但是我们其实之后还有在讨论，当我们讲基督的所有的作为，或者你要论述他的关于他的这个到底是如何，我们都是讲论他的具体的位格，而非某个抽象的本性。 OK， 所以如果你只是强调，你只是说你只能说玛利亚生出他的人性，其实你是已经把基督的位格一分为二了。 OK，所以这个 Theotokos 或者上帝之母，这是一个非常正统的基督论的论述，也有其这个历史背景。为什么神学家会这么的强调你必须要能够说这个并不是我们要强调就是玛利亚生出三位一体的上帝，但是我们真正要强调的是玛利亚腹中所生出的那位是上帝也是人。 OK， 好，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稍微比较不熟悉，上帝之母，这是不是天主教的用词？这是一个大公信仰的用词。OK， 第十六题，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学习知识与技能，也就是说，这个跟我们刚刚说他小时候会不会哭有关系？正确还错误？正确，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就有其成长的空间。他虽然领受圣灵是没有限量的，而这个没有限量，是按照他每个年龄适当的赐予他圣灵，没有限量。所以经文尤其是 路加福音第二章那边有提到他讨人和 讨神和讨人喜悦的那个生粮都有不断的成长。 OK， 他也需要学习，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他不只是答，他且问。 OK， 好，你们如果这边题目大家还有问题的话都可以提出来，不要害怕，就是我会说你们是异端，虽然你们应该不会有问题。没有，我在看。 OK， 按照他的人性，耶稣顺服天父，正确，没有错，这个是 很仔细的讲说，我们会说耶稣当然顺服天父，子当然顺服父，但是如果你更精准一点，这个顺服是按照他的人性，并非因为他是第二位格，在永恒之中就顺服父。 OK， 因为我们的正统的三一论或三个位格是同尊荣同荣耀同永恒的，如果是如此就没有顺服的关系可言或顺服可言，但是经文却告诉我们他的确顺服他的父，就是按照他道成肉身的事实，或者按照他中保的身份，按照他人性来顺服他的天父。第十七题，耶稣被迫顺服天父的旨意，正确还是错误？错误。他的顺服都是出于自愿的，这个自愿可以甚至追溯到神学家会说是追溯到在永恒之中所立的那个救赎之约 Pactum Salutis， 三位一体在永恒之中就立的约，现在在时空之中执行出来，这个约的内容就是子会道成肉身，而且他必须顺服，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不是出于逼迫的。但是相对的来说，那么他的顺服是不是就是好像理所当然会发生的呢？如果这个顺服是在永恒之中就基于一个三位一体之间的约，然后在时空之中执行出来，那么耶稣的顺服我们是否，他当然不是出于逼迫，但是另外一个反方向的另外一面的理解就是说，哦，不是出于，当然不是出于逼迫，而且是理所当然的，这理所当然就是有点像是他是上帝的儿子啊，所以他当然可以顺服，他当然可以上十字架，他当然可以很谦卑，他当然可以不犯罪，他当然可以在凡事都顺服他的父，他当然可以一次没有退后，一次没有违背。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如果这样讲也是不符合，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主需要祷告， right？ 我们尤其是克西马尼，他需要大声的哀哭，他甚至需要匍匐在地流汗如血，甚至经文中从来没有上帝需要差派一位天使加添他力量，让他能够顺服，让他能够祷告，让他能够顺服父的旨意上十字架。虽然这个都是在永恒之中就立定的约，预定的，你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们看到这顺服并非是理所当然的，他必须，因为他既然承认，他就必须倚靠圣灵，他就必须祷告，他就必须寻求父的旨意，他就必须从小就学习经文，从经文中了解自己的身份，按照他人性来说，在不断的祷告之中，依靠圣灵之中，了解自己父所托给他的使命，以至于顺服等等等等。 OK， 所以不是被迫，也不是出于理所当然，这个概念跟我们其实我们的顺服也是有关系的，我们的顺服不是被迫的，但是也不是出于理所当然的，我们需要祷告，我们要常常警醒，免得落入试探，就如耶稣在克西马尼一样。因为耶稣是神，所以他不会被试探，正确还是错误？ 错。 OK， 因为这个神是不能受试探的，这一点都没有错。而耶稣他的确是神，但是这一句话少了一个事实，就是他是神道成肉身，所以他会被试探。他的试探是真实的，不是只是做做样子。在旷野里面的试探是真实的，在克西马尼的试探是真实的。当耶稣 OK 二十题，当耶稣被试探的时候，他有可能会犯罪，他不可能犯罪，这是关乎我们之前有讲到一个 doctrine 叫做 impeccability， 不可能犯罪性，不只是他没有犯罪，而是他不可能犯罪性。这关乎于神学家会用不同的论述，简单的讲，我们之前讨论过，这是关乎于神人二性在同一个位格之中联合。 OK， 而犯罪的那位，如果他犯罪的话，是他的人性还是他的神性？他的位格。 See, that's a trick question， 就是不是某个抽象的本性犯罪。我们通常说他会犯罪，因为人性本来就有可能会犯罪，你懂我意思？你用这个思维去想的话，通常放在人上面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你的人性就展现在你的这个人身上。但是你要讲说耶稣他可能会犯罪的话，其实你是讲说这个位格，你不是说一个抽象的，因为人性不可能做任何事情，一个抽象的人性不会吃，不会拉，不会睡觉，也不会死，也不会犯罪。那犯罪，那有所行动的最基本的单位或者原则是那位格。所以如果你要说耶稣会犯罪的话，那就表示说上帝会犯罪。大概是传统正统的神学家会用这个论述，还有一些关联论述我们之前讨论过。但是基本上这个 doctrine 现在其实有很多很多人已经不 hold to this doctrine， 已经不在，他说 impeccability 是甚至是改革中的一些弟兄姐妹或者神学家，他们会说那我们不要，如果你说他不可能犯罪，那他的试探就不是真的。而我们会说正因为他不可能犯罪，对他来说他的试探比我们任何人都真，因为他所经历的是那全然圣洁无罪上帝的儿子，他必须要真实的经历这个，但是他不可能犯罪。这跟我们刚刚讲说他的顺服不是理所当然的也有一些关系，这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只是这个 doctrine 是其实有一些所谓很正统很保守的教会或神学家，如果他没有讨论到这个，甚至我是觉得他们对这个 doctrine 真正要讲的认识不够多，所以他们会说 no no no， 他有可能会犯罪，只是他不能犯罪。但是正统的改革中的基督论会说他是不只是他没有犯罪，而是他不可能犯罪。 OK， 就我们的救恩来说，基督他是上帝，他的神性远远比他的人性还重要，正确还错误？错误。我们会说他是神重要，他的人是重要，也就是说他道成肉身这个事实与我们的救恩有至要的关系。 OK， 所以同样的重要。二十二题，耶稣有信心，正确。 OK， 他有信心。我们之前有讨论过耶稣是否因信称义，我们会讲，我们讲这个要很小心。他之所以称义，并不是因为他相信，我们因信称义是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抓到基督的义。但是基督的确是称义，经文告诉我们他的复活，他圣灵称他为义，在复活的时候就好像是父称这个是义人，这个人一点都没有犯罪，他不能被死亡的捆绑住。但是他是不是因信称义呢？我们就要很小心。他应该是按照他的行为，按照他的顺服以至于死，所以他的父称他为义，赐给他高于万民之上的名。但是他的确有那可称义的信心，也就是说他的确他的所有的顺服都是依靠信心，不是只是依靠我自己的苦行，靠着我自己的意志力，他是依靠圣灵，凭着信心按照他父的旨意，也就是说按照他父的话语行出他的顺服的。 OK， 但是这题简单问他是否有信心。 Of course， 他必须要从母腹里他就有了依靠他父的信心，诗篇里面多次讲到这一点。 OK， 二三题，哦，这个是很，这个是非常，耶稣看来取了人的身体，但是在灵性上 spiritually 他并没有体验肉体的痛苦，正确还是错误？错误。这个错误在华人的改革中圈子里面非常的严重，因为这个错误就是在神学院里面教的。 OK，也就是说在十字架上他是按照经文，他是一次也在肉身受苦，所以他的灵魂不可能受苦。那 这个在神学院里面教的论述就是，如果他的灵魂受苦，他的神性就受到污染。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位讲这样子的论述的人，他背后其实他是把基督他的人性的灵魂和神性混淆在一起了。OK， 但是我们会说，不只是他肉身受苦，他是整个人，你要这么说好了，因为不精确，他是整个人受苦，身体和灵魂受苦，也就是说他的身体和灵魂都为我们承担我们应该受的惩罚。若非如此的话，那他的救赎、Gregory 有一个早期的教父神学家，凡他没有取来的我们就不得医治，如果他没有取一个身体，我们身体就不得医治，如果他没有取一个理性的灵魂，我们的灵魂就不得医治，如果他的灵魂没有受苦，我们的灵魂就不得救。你懂我意思？所以 OK， 所以是他的 body 和他的 soul 都、为我们承担，都、经历了那个痛苦。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依靠圣灵而非直接依靠他自己的神性，正确还是错误？正确。 OK， 因为经文这么说，我若是靠着上帝的灵赶鬼，你们就知道上帝的国境了。或者彼得之后在使徒行传会讲说，你们知道拿撒勒人耶稣，上帝赐予他能力和圣灵，叫他能够多、周济四方，能够、医病赶鬼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是关乎、我们怎么看待耶稣行神迹。很多的弟兄姐妹会说耶稣行神迹当然可以，因为他是上帝。如果是单纯这样论述，你可能没有办法解释圣经中很多其他的神迹，因为有其他的人行神迹。 OK， 这个也是关乎，其实最终你怎么理解这个问题也是关乎你的救恩有关系。如果耶稣行神迹就是我是上帝我可以行神迹的话，那么你同样的你可以看到他当然可以、在十字架上留在十字架上，他没有走下，因为他是上帝嘛，他什么都能做。但是按照经文、告诉我们的，他行神迹并非只是好像有好像作弊，就是我是上帝我什么都能做，而是他是按照他的人性，他行神迹的时候也必须依靠圣灵，按照父的旨意行神迹。所以这可以解决经文中有一个对一般基督徒很大的问题，就是你们还记得耶稣回到家乡的时候，在马太福音应该第六章那边有记录，那他家乡人不信他，所以经文说什么？所以他也不能够行什么神迹。什么叫不能够？不是他不愿意，他不能够，这不能够我们就说是因为不在父的旨意，圣灵没有让他在那里行神迹，行大能的神迹。 OK， 这是关乎，主要是关乎他的，他的确是一个真正的人。如果是真正的人，他就不是凭着自己的旨意，而是透过圣灵依靠上帝。 OK， 说上帝的血或是上帝有可能流血和神死在十字架上是错误的，这是错误。对，所以你知道这个问题就是有点，所以你要说上帝的血和神死在十字架上，就如你说玛利亚是上帝之母，这同样是正确的论述。但是当然你这样讲的时候，你要在什么处境下讲，然后你要知道你为什么如此讲。为什么我会说神的血？神没有肉，他是一个灵，他怎么会有血？为什么会用这个名词？对，这个是背后的论述。但是我们总是一次又一次我们要回到经文，并不是我们哦，一个位格属性相同，如果是这样的话，哦，好，他有一个身体，他应该可以流血。那我们按照此说，的确是这样，我们可以说神流血。哪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神的血这个概念？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保罗在上耶路撒冷之前，把以弗所的长老们叫来，然后劝勉他们，你们要把上帝一切的旨意，你们要忠心的传给教会等等等等。因为为什么？因为这是用他的血赎回来的，他前面一句话是神的教会。 OK， 我们当然知道那个血是指耶稣基督的血，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一节里面，路加透过保罗告诉我们，在保罗的心中，那个流血的就是上帝，神的血。OK， 因此我们说神死在十字架上是正确的。有一些保守的，我知道他们的动机是要维护这个神性的至高性，所以神既然不能死，我们不能说神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顶多说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的用意是好的。可是就跟加克顿信经那个时候某一派，他们的用意也许是好的，可是那个 implication 出来的带出的含义会是很有问题的。因为如果你不愿意说神死在十字架上，你其实就是把基督的位格一分为二。那如果只有他的人性死在十字架上，这跟我们有没有什么关系？他有没有办法救赎我们？没有。如果是只有基督这个人死在十字架上，他顶多就只能救一个人， right？ 就算他完全没有罪。但正因为他的位格是神是人，所以死在十字架上那位格，那个死就有其价值，可以做多人的赎罪祭。OK， 好。耶稣他不能够使自己复活，因为他已经死了。正确还是错误？错误， right？ 虽然经文告诉我们是上帝的大能叫他从死里复活，借着圣洁的灵叫他从死里复活，但是耶稣自己讲什么？父的旨意是我可以将命舍去，然后再将他取回来。约翰福音十章十七节。所以我们会说复活是一个 very 三位一体的工作，这个也是符合神学家的一个另外一个原则，三位一体的外在的工作是不可分割的。OK， 虽然在某些工作是 terminate on one person， 但是那些工作就是在某一个位格上面特别的凸显出来，但是所有上帝拯救的工作都是三位一体的工作，不是只有一个位格的工作。OK， 当耶稣死的时候，他灵回去了天国。错，我的答案是什么？我都忘记了。去阴间，是吗？大家有什么想法？哦，你说 intermediate state 对不对？ OK， 我们先排除这个问题。当耶稣说跟那个强盗说今日你要和我在paradise 乐园里面了，我们可不可以说好那就是上天国？可以，不要，我们就先不要讲说那是不是新天新地好了，那个就是上天国嘛，或者上天堂的意思。那么我们会那么当耶稣死的时候，他的灵魂是不是去那个乐园或者上天堂？ Yes，是的，这个就是死的定义，身体和灵魂是分开的。 OK， 所以那个使徒信经的那个下到阴间的那个其实有些神学家会认为我们应该把那个拿掉，像 Carl Truman， 我记得 Carl Truman 他说他 那段他觉得那是不妥当。加尔文会说那个就是，我觉得是加尔文可能代表很多人的想法。我们的理解就是那个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了我们本应该承受一切的惩罚，就是这个意思，下到阴间的意思。 OK，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死的，他在世上断气的时候，他的灵魂，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他相信他的父也的确悦纳他的灵魂。Okay， 而且那日他就和强盗在乐园里面。哦，耶，所以谁是第一个得救的人？我不是说旧约圣徒，在某种程度来说那个强盗是第一个。 Amazing， 这个人是一直在十字架上都还咒诅耶稣，可是在路加福音在某一刻他忽然说 OK， 这个人是一点都没有错，我们做的我们该得。然后他说你得国的时候你不要忘记我。 It's amazing， OK， 如今耶稣在天国里面，所以他就不再有人性了。正确还是错误？错误 ，right？ 因为有，我们就讲一个好了。为什么？为什么这是错误的？经文，因为他长久活着为我们代求，所以就能拯救我们，拯救到底。如果他要祷告的话，他就必须按照他人性。所以我们会说，这个道成肉身会虽然是在时空中所成就的一件事实，但是一旦成就以后，他的人性和神性是不会再分开的。OK， 耶稣的人性是无所不在的，也就是说，耶稣的肉身是无所不在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譬如说今天我们领圣餐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真的是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正确还是错误？ 错误。 错误。Right。按照他人性，他的肉身现在是在哪里？在天上，在父的右手边，按照圣经的形容 ，OK。但他是不是无所不在？他当然是，如果他是上帝的话，我们吃的也的确是他的，吃他的肉和喝他的血。但是相较于路德宗或罗马天主教，我们会说，那并不是按照他人性说，好像就是那个会变成他的肉，或者说他的肉身就淋在他的那个饼或者他的那个杯里面，我们会说是什么？按照什么说？这个真的是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像比利时信仰告白就会说，你当你吃的时候，那个确实性就如你在吃嘴巴里面在咬它，你的灵魂就是在吃它。所以我们会说是 spiritual， 按照灵性说，这个 spiritual 就是圣灵和信心，凭着信心。依靠圣灵，按照他的旨意，我们是真的有份于他，真的是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但是我们不会说那个变成他的肉，或者他的肉淋在那个饼里面，这个是有点差别。为什么呢？因为既然这个东西是它是人性的话，人性就有其限制，它就不可能无所不在。OK， 但是按照灵性来说的话，它的确是。我们是吃他的肉和他的血。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不会审判世人，是天父审判的。正确还是错误？错误。他也是那审判的那位，他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OK， 好，姐妹，你姓席吗？许姐妹，许姐妹是新竹来的吗？OK OK， 欢迎。OK OK， 你拿过这个测验吗？之前。OK OK。OK OK OK， 这个测试是好像是2015年五年前出来，我们那时候就有翻译，放在网站上，所以 OK。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教材，我们结语大概Mark Jones 在最后两三页他主要强调的就是我们认识基督，基督论就是认识基督的位格，耶稣他是谁和基督的工作他到底做了什么，这两个 elements。 那这本书主要强调的是我们都会讨论基督的工作，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等等，但是我们缺少认知他到底是谁。而这本书或者你看清教徒他们所强调的是基督论还是有其先后次序，正当次序，我们要先理解他是谁，我们才能够正确理解他的工作。因为说实在他的工作不论是行神迹医病赶鬼甚至顺服上帝甚至死在十字架上，说实在人都可以做，但是他的工作之所以有其价值是因为他是谁，他的身份，他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 OK， 所以有其先后次序。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应该我们一直在强调着为什么要具体的认识基督，为什么经文中一再说我们要仰望耶稣，那个是非常具体的，你要认识他到底是谁。 okay， 这个跟关乎我们的救恩就有关系了。我们如何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如何认识我们的救恩，其实也就认识我们得救成为何等的人。 OK、耶稣的顺服，基督的顺服是我们因信称义的基础。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理解基督的顺服？比如说，或者他顺服的价值，为什么要认识他是神又是人？因为当我们说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义不是空虚的，那个义是不是我们的义，是归算在我们身上的义。而那个归算在我们身上的义，原来是属于谁的？属于耶稣基督的。而这个义之所以能够归算在我的身上，归算在以琳姐的身上，归算在金山哥、齐卫、Daniel 牧师、徐姐妹的身上，多人的身上，是因为他有这个价值。为什么他有这个价值？因为为我们成就这个义的那位，他是谁？他的身份，他不只是一个人，他是神、人等等。OK， 他的顺服也是我们成圣的基础，他不只是我们称义的基础。基督的顺服也是我们成圣的基础。为什么？约翰告诉我们，他在地上如何我们就如何。 OK， 他是我们的榜样，但我们并不是只是抄袭他的作为。如果只是看他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那个就是律法主义。因为我们上次讨论的 What would Jesus do， 就是哦，他要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个可是这个是有一点不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认识他如何顺服，他是并不是理所当然的顺服，他必须要祷告，他必须要依靠圣灵，他必须要依靠他的父，他必须要熟悉圣经，他必须要引经据典，他必须要能够跟法利赛人说，经上记着说，难道你们没有读过？他都需要把圣经记在他的心里面。当我们开始检视圣经中告诉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顺服，我们的 imitation， 我们的效法基督，就有其内容，有其实质。当我们想到说那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只是说我们要效法他这个谦卑的精神，我们是说哇，这个人他是靠着他万有的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居然说我没有枕头的地方。你懂我意思吗？你要具体的检视我们的主，他的顺服，他到底是谁，这对我们的成圣，我们的顺服才会有真正的动力。 OK， 况且经文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是领受，在创世以前就领受了一切属灵的福分，但是另外一个是他先领受了这些福分，再将这些福分借着圣灵浇灌给我们，这是一个原则。我们今天讨论到这边好了，我们下礼拜还有一个礼拜，所以下半部我们可以讨论。我也鼓励大家读那个曾老师的那个延伸讨论。那你注意这本书的曾老师写的 introduction 和后面的延伸讨论，有人说哦比本文都还长，好像是这样子。但是然后有人就会在那边酸说，曾少凯不用那么麻烦，就翻译书就好，他何必要写那么多。但是你看他的延伸讨论，因为曾老师他是特别针对在华人教会之中基督论的认知的错误所延伸出来一些实践上面教会生活上的问题，我觉得他的见解是我们可以参考可以思想，我们下礼拜可以讨论。所以我们把这后半段还有下礼拜这个我们就一概了，然后就做一个最后一个结尾。 OK， 曾老师的那个其实蛮好读的，因为他没有用太多的，他就是预设你已经读了前面，所以他是用比较像是就是一般的 你读不会花太多时间。好，我们有五分钟的时间，大家一起祷告，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的心祷告，为我们教会今天的敬拜祷告。 为 Daniel 牧师祷告，为服事的人祷告。我鼓励大家能够轮流，那个就是开口祷告，然后最后我点名好了，以琳姐，你可以为我们就结束吗？就差不多5分钟。